12 For I believe I don't know why I wanna cry 也许有这份爱在我心中转动着你 And run me、yeah、有时候我不能表白不代表没有爱永远在我心中着你 And run me 总是太浮夸别想太复杂我只想抱着她 Every time you give me hug my baby Every time I give you love my baby 还好你有看见我的心不用眼泪一个人哭泣伸出双手陪我走下去、 oh, 睁开耳朵听声音心跳回应多清晰别想太复杂有时候我只想抱着她 Every time you give me hug my baby Every time I give you love my baby 还好你有看见我的心不用眼里一个人哭泣伸出双手陪我走下去 张开耳朵听声音 Can you feel me 心跳为你多清晰 Can you feel me 转动